资治通鉴卷第260唐纪22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下。神宫元年正月己亥朔，太后享通天宫，突厥莫绰寇灵州，以许亲明自随。亲明至城下大呼，求每将粮米即墨，意欲城中选粮将，引精兵夜袭鲁营，而城中无遇其意者。冀州刺史刘思礼学相人与术士张景藏，景藏为司礼当立冀州，位置太师。司礼念太师人臣极贵，非左命无以治之，乃与洛州陆氏参军祁连耀谋反，因结朝事，托相术许人富贵，似其意悦，因说以祁连耀有天命，公必因之以得富贵。凤阁舍人王巨兼天官侍郎事，用司礼为冀州刺史。明堂尉急需闻其谋，以告何公尉来俊臣，使上便告之。太后使河内王武义宗推之，义宗领司礼广引朝事，许免其死，凡小武义皆引之。于是司礼引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，下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，指天官侍郎事时报中刘琦，己事中周波及王巨兄荆州刺史勉，第监察御史祝等，凡36家，皆海内名士，穷楚毒以成其欲，人须皆足诛之。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。初，义宗宽司礼于外，使乌引诸人，诸人祭诛，然后收司礼，司礼悔之。义宗自天授以来，太后硕使之居狱，喜诬陷人，时人以为周来之亚。来俊臣欲善其功，复罗告急需，须上辩得召见，仅免。俊臣由是复用，而须亦以此得进。郡臣党人罗告私行服使，凡计谋反诛之。继子宋渊于朝堂，无敢离者，乃圆刀自哭其父。秋官侍郎上归刘如瑞见之，且叹而泣。郡臣奏如瑞党恶逆，下狱，处以绞刑，至刘让州。尚书奉御张易之，行成之族孙也，年少美姿容，善音律。太平公主见易之弟昌宗入室尽忠，昌宗复见易之，兄弟皆得幸于太后，常赴朱粉，亦锦绣。昌宗累迁散骑常侍，易之为司卫少卿，拜其母臧氏韦氏为太夫人，赏赐不可生计。仍斥凤阁侍郎李炯秀为臧氏司夫。炯秀大亮之族孙也。武承嗣、三司、义宗、宗楚客、晋卿皆后易之门庭， 征职编配，韦一之为五郎，昌宗为六郎。癸亥，突厥莫绰寇嵊州，平敌军副使安道买击破之。甲子，以袁州司马娄师德守凤阁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春三月戊申，清边道总管王孝杰、苏鸿辉等将兵17万与孙万荣战于东峡石谷，唐兵大败，孝杰死之。孝杰欲契丹，率精兵为前锋力战，契丹隐退，孝杰追之，行背悬崖，契丹回兵搏之，鸿辉先遁，孝杰坠崖死，将士死亡殆尽。管祭洛阳张悦持奏其事，太后赠孝杰官爵，遣使斩鸿辉以训，使者未至，鸿辉以立功得免。武攸宜军于阳，闻孝杰等败没，军中震恐，不敢进。契丹乘胜寇幽州，攻陷成邑，剽掠利民。攸宜遣将击之，不克。颜之威、田归道同使突厥，策莫绰为可汗。之威中道与突厥使者，则与之飞袍银带，且上言鲁使至都，以大为公章。归道上言突厥备旦积年，方今悔过，一代圣恩宽宥，仅知微善与之袍带，使朝廷无以复加，一令反出服以祀朝恩。又小鲁使臣不足大为公章。太后然之。知微见莫绰舞蹈，吮其削鼻，归道长衣不败。莫绰求归道，将杀之。归道辞色不挠，则其无厌，为臣祸福。阿波达干元真曰：“大国使者不可杀也。”莫绰怒稍解，但拘留不遣。初，咸亨中，突厥有降者，皆处之封圣、陵夏、朔、代六州。只是莫绰求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，并谷种、增帛、农器、铁。太后不许，莫绰怒，言辞悖慢。姚蜀杨再思以契丹未平，请依莫绰所求己之。临台少见知凤阁侍郎赞皇李峤曰：“戎狄贪而无信，此所谓借寇兵子道良也，不如置兵以备之。”蜀再思，故请与之，乃西驱六州降户数千丈，以与莫绰，并给谷种40000斛，杂材50000段，农器3000石，铁40000斤，并许其婚。莫绰尤势亦强。田归道使德桓与颜之威争论于太后前，归道以为莫绰必赴约，不可是和亲，宜为之备。之威以为和亲必可保。夏四月，筑九鼎城，徙至通天宫。 豫州鼎高丈八尺，寿1800担。渝州高四尺，寿1200担。各图山川物产于其上，共用铜56万700余斤。太后欲以黄金1000两图之，姚曙曰：“九鼎神器贵于天制自然，且臣观其五彩幻柄相杂，不带金色以为炫耀。”太后从之，自玄武门夜入，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10余万人，并帐内大牛白象共夜之。前益州长史王吉善已致仕，会契丹作乱，山东不安，起为华州刺史。太后召见，问以朝廷得失。吉善陈治乱之要10余条。太后曰：“外州末世，此为根本，请不可出。”癸酉，留为内史。癸未，以右金吾卫大将军武义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，与右鲍韬卫将军何嘉密将兵击契丹。五月癸卯，又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，又武威卫将军沙诈忠义为前军总管，将兵20万击契丹。先是有朱前仪者上书云：“臣望陛下寿满800，即拜时宜。”又自言：“梦陛下发白在悬，齿落更生。”迁驾部郎中。出使还，上书曰：“闻嵩山呼万岁，赐以飞算带，时为五品，于绿山上配之。会发兵讨契丹，敕京官出马1匹攻军，酬以5品。前仪买马输之，屡抗表求进阶。太后恶其贪鄙，六月乙丑，敕还其马，敕归田里。”右司郎中平易乔芝芝有美妾曰碧玉，芝芝谓之不婚。武承嗣借以交朱姬，遂留不还。芝芝作绿珠院以祭之，碧玉复请死。承嗣得失于裙带，大怒，讽酷吏罗告卒之。司仆少卿来俊臣以示贪淫，市民妻妾有美者，百方取之，或使人罗告其罪，缴称斥以取其妻。前后罗之诸人不可生计，自宰相以下借其姓名而取之，自言采笔石勒。监察御史李昭德素恶俊臣，又常廷辱秋官侍郎皇甫丈辈，二人共诬昭德谋反，下狱。俊臣欲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，又欲诬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衙同反，即因此到国权。河东人魏遂中告之，朱武及太平公主恐惧，共发其罪，系狱，有司处以极刑。太后欲赦之，奏上3日不出。王吉善曰：“ 郡臣凶狡贪暴，国之元恶，不去之必动摇朝廷。太后由院中，急需职配。太后问以外事，对曰：外人唯怪来郡臣奏不下。太后曰：郡臣有功于国，朕方思之。虚曰：于安远告毁真反，继而国反，今只为成州司马。郡臣拒节不逞，污垢良善，赃贿如山，冤魂色路，国之贼也，何足惜哉？太后乃下其奏。丁卯，昭德郡臣同弃事，时人无不痛昭德而快郡臣，仇家争啖郡臣之肉，思虚而尽，绝眼剥面，披腹出心，腾踏成泥。太后知天下恶之，乃下制数其罪恶，且曰：宜加赤足之诛，以雪苍生之愤，可准法即没其家。市民皆相贺于禄曰：自今免者，备使贴玺矣。郡臣以告祁连要功，赏奴婢十人。郡臣越司农婢，无可者，以西突厥可汗胡色罗家有细臂，善歌舞，欲得以为赏口，乃使人诬告胡色罗反。诸酋长亦却割耳离面送冤者数十人，会郡臣诛，乃得免。郡臣方用事，选司受其主请不赐除官者，每权数百人。郡臣拜，侍郎皆自首。太后责之，对曰：臣负陛下死罪，臣乱国家法，罪至一身，为郡臣与利剑灭族。太后乃赦之。上林令侯敏速阐释郡臣，其妻董氏见之曰：郡臣国贼，指日将败，君已远之。敏从之。郡臣怒，初为五龙令，敏欲不亡，妻曰：速去勿留。郡臣败，其党皆留岭南，敏独得免。太后征于安远为上食奉御，擢急需为右肃政中丞，以检校下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。武义宗军至赵州，闻契丹将落物整数千骑将至冀州，义宗惧，欲南遁。或曰：鲁无辎重，以超略为资，若按兵据守，势必离散，从而击之，可有大功。义宗不从，退据相州。伪契军资器仗甚重，契丹遂屠赵州。甲午，孙万荣为奴所杀。万荣之破王孝杰也，于柳城西北400里依险筑城，留其老弱妇女，所获器仗资财，使妹夫以冤于守之，引精兵寇幽州，恐突厥莫绰袭其后，遣五人至黑沙，欲莫绰曰：我已破王孝杰百万之众，唐人破胆， 请与可汗乘胜共取幽州。三人先至，莫绰喜赐以飞袍。二人后至，莫绰怒其机缓，将杀之。二人曰：“请一言而死。”莫绰问其故，二人以契丹之情告。莫绰乃杀前三人，而赐二人飞，使为向导。发兵取契丹新城，杀所获凉州都督许钦明以祭天，为新城三日，克之，进府以归。使以渊羽持报万荣，使万荣方与唐兵相持，军中闻之，凶惧。西人叛万荣，神兵道总管杨玄基击其前，西兵击其后，获其将何阿晓。万荣军大溃，率轻骑数千东走。前军总管张九节遣兵邀之于道，万荣穷促，与其奴逃至潞水东，息于林下，叹曰：“今欲归唐，罪已大，归突厥亦死，归新罗亦死，将安之乎？”奴斩其首以降，削之四方管门，其余众及西袭皆降于突厥。戊子，特进武承嗣、春官尚书武三思，并同凤阁鸾台三品。辛卯，至以契丹出平，命河内王武义宗、娄师德及魏州刺史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。义宗所至残酷，民有为契丹所协从复来归者，义宗皆以为反，声哭取其胆。先是何阿晓是杀人，河北人为之语曰：“唯此两河杀人最多。”秋七月丁酉，昆明内附，指窦州。武承嗣、武三思并罢政事。庚午，武攸宜自幽州凯旋。武义宗奏河北百姓从贼者，请尽族之。左拾遗王求礼停折之曰：“此属素无武备，力不胜贼，苟从之以求生，岂有叛国之心？”义宗拥强兵数十万望风退走，贼徒滋慢，又欲委罪于草野挂物之人，为臣不忠，请先斩义宗以谢河北。义宗不能对。司行卿杜景简亦奏：“此皆协从之人，请息援之。”太后从之。八月丙戌，纳言姚熟作事左迁益州长史，以太子公尹窦卢亲望为文昌右相，奉阁鸾台三品。九月壬辰，大享通天宫，大赦，改元。庚戌，娄师德守纳言。甲寅，太后谓侍臣曰：“请者周兴来郡臣暗谕，多连引朝臣，云其谋反。国有常法，朕安敢违？中间疑其不实，使近臣就欲引问，得其首状，皆自承服，朕不以为疑。 自兴俊臣死，不复闻有反者，然则前死者不有冤也。下官侍郎姚元崇对曰：自垂拱以来，做谋反死者，率皆兴等罗织，自以为功。陛下使近臣问之，近臣亦不自保，何敢动摇？所问者若有翻覆，俱遭惨毒，不若速死。乃天启圣心，兴等伏诛。臣以百口为陛下保，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。若微有实状，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。太后悦曰：相时宰相皆顺承其事，现朕为淫行之主，闻卿所言，深合朕心。赐元崇前千敏。时人多为魏元忠送冤者，太后复诏为肃正忠诚。元忠前后左弃侍流窜者四，常侍宴。太后问曰：请亡者硕复谤，何也？对曰：臣由禄耳。罗织之徒欲得臣肉为羹，臣安所避之？冬闰十月甲寅，以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，司行卿杜景简为凤阁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仁杰上书以为：天生四夷，皆在先王风略之外，故东据沧海，西阻流沙，北横大漠，南阻五岭，此天所以陷夷狄而隔中外也。自典籍所记，生教所及，三代不能治者，国家尽歼之矣。诗人今薄伐于太原，每化行于江汉，则三代之远益，皆国家之狱中也。若乃用武方外，邀功绝狱，解府库之时，以争不毛之地，得其人不足增赋，获其土不可耕之，苟求官代远移之称，不务固本安人之术，此秦皇汉武之所行，非武帝三王之事业也。始皇穷兵极武，务求广地，死者如麻，致天下溃叛。汉武征伐四夷，百姓困穷，盗贼风起，末年毁物，西兵霸邑，故能为天所佑。近者国家贫岁出师，所费资广，西戍四镇，东戍安东，调发日加，百姓虚弊。今关东饥馑，蜀汉逃亡，江淮以南征求不息，人不复业，相率为盗，本根易摇，忧患不浅。其所以然者，皆以争蛮漠不毛之地，乖子养苍生之道也。昔汉元纳贾捐之之谋，而罢朱崖郡。宣帝用魏相之策，而弃车师之田，岂不欲目上虚名，盖但劳人力也？仅贞观中克平九姓，立李斯摩为可汗，使统诸部者，盖以夷狄叛则伐之，降则辅之，得推亡固存之意，无远戍劳人之意。此近日之令典，经编之故事也。 且为一粒阿史那胡色罗为可汗，为之四镇，即高氏绝国，失守安东，省军费于远方，并甲兵于塞上，使夷狄无侵侮之患，则可以。何必穷其枯穴，与蝼蚁较长短哉？但当赤边兵紧守备，远赤后聚资粮，待其自治，然后击之。以逸待劳，则战事立备；以主御客，则我得其便；坚壁清野，则寇无所得。自然二贼深入，则有颠制之虑；潜入必无寇获之意。如此数年，可使二鲁不饥而服矣。事虽不行，使者视之。奉阁舍人李峤至天官选士，使至员外官数千人。先是历官以四月为正月，以腊月为闰。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，乃夏至以为。去会仍见月，有爽天经。可以今月为闰月，来月为正月。圣历元年正月甲子朔冬至，太后想通天宫，赦天下，改元。下官侍郎宗楚客罢政事。春二月乙未，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窦卢亲望罢为太子宾客。武承嗣三司迎求为太子。朔使人说太后曰：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。太后亦未决。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：文皇帝至封沐雨，亲冒封狄，以定天下，传之子孙。大帝以二子托陛下，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，吾乃非天意乎？且孤侄之与母子孰亲？陛下立子，则千秋万岁后，配食太庙，长继无穷；立侄，则未闻侄为天子而复孤于庙者也。太后曰：此朕家事，请勿欲之。仁杰曰：王者以四海为家，四海之内孰非臣妾？何者不为陛下家事？君为元首，臣为股肱，一同一体，况臣备位宰相，岂得不欲之乎？又劝太后召还庐陵王。王方庆、王吉善亦劝之，太后亦稍悟。他日又谓仁杰曰：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，何也？对曰：吾者陛下之姓，两翼二子也。陛下起二子，则两翼朕矣。太后由是无力承嗣三思之意。孙万荣之为幽州也，宜袭朝廷曰：何不归我庐陵王？急需与张易之、昌宗皆为控贺见供奉，易之兄弟亲侠之，须从容说二人曰：公兄弟贵宠如此，非以德业取之也，天下侧目切齿多矣，不有大功于天下，何以自全？且为公忧之。 二人聚，流涕问计。虚曰：天下士庶未忘唐德，贤父思庐陵王，主上春秋高，大业须有所负。武士诸王非所主意，公何不从容劝上礼庐陵王，以系苍生之望。如此非图免祸，亦可以长保富贵矣。二人以为然，常见吕魏太后言之。太后之谋出于虚，乃召问之。许复魏太后惧臣厉害，太后意乃定。三月己巳，托言庐陵王有疾，遣直方员外郎侠丘徐彦伯召庐陵王及其妃诸子亦行在辽籍。戊子，庐陵王至神都。夏四月庚寅朔，太后祀太庙。辛丑，以娄师德充陇右诸军大使，仍检校营田事。六月甲午，命淮阳王武延秀入突厥，纳莫绰女为妃。鲍韬卫大将军颜之威设春官尚书，又五位郎将杨其庄设司宾卿，即金帛巨义以送之。延秀成嗣之子也。凤阁舍人襄阳张柬之谏曰：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，由是无止，初为河州刺史。秋七月，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杜景简罢为秋官尚书。八月戊子，武延秀至黑沙南庭，突厥莫绰为颜之威等曰：我欲以女嫁李氏，安用武氏儿也？此岂天子之子乎？我突厥是受李氏恩，闻李氏尽灭，唯两儿在，我今将兵辅立之，乃居延秀于别所，以之威为南面可汗，言欲使之主唐民也。遂发兵袭靖难、平敌、清夷等军。靖难军使慕容玄策以兵五千降之，鲁氏大振，进寇归檀等州。前从颜之威入突厥者，莫绰解赐之五品三品之服，太后悉夺之。莫绰遗书属朝廷曰：与我争谷种，种之不生一也。金银器皆行烂，非真物二也。我与使者妃子皆夺之三也。曾伯皆疏恶四也。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，武氏小姓，门户不敌，枉冒为婚五也。我为此起兵，欲取河北耳。监察御史裴怀古从颜之威入突厥，莫绰欲观之，不受，求将杀之。逃归，抵晋阳，形容累瘁。突骑造句，以为间谍，欲取其首以求功。有果义常为人所往，怀古暗执之，大呼曰：裴御史也。救之得权，至都引献，遣辞部员外郎。使诸州闻突厥入寇，方秋， 征发民修成。魏州刺史太平敬辉为辽属曰：吾闻金汤非粟不守，奈何舍收获而是成郭乎？西罢之，使归田，百姓大悦。甲午，栾台侍郎同平章事王方庆罢为临台谏。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为太子，亦样样戊戌病薨。庚子，以春官尚书武三思检校内史，狄仁杰兼纳言。太后命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，仁杰举其子司府丞光嗣，拜地官员外郎，以而称职。太后喜曰：卿足记其希矣。通事舍人河南原行冲博学多通，仁杰重之。行冲硕归见仁杰，且曰：凡为家者，必有储蓄浮海以示口，深竹以攻疾，仆切记明公之门，真谓多矣。行冲请备药物之末。仁杰笑曰：吾药笼中物，何可一日无也？行冲明旦，以自行。以司属卿武重归为天兵中道大总管，又五位将军沙诈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，幽州都督下归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，将兵300,000以讨突厥莫绰，又以左羽林卫大将军严敬荣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，将兵150,000为后援。癸丑，莫绰寇飞狐，乙卯陷定州，杀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。九月甲子，以下官尚书武攸宁同奉阁栾台三品，改莫绰为斩绰。莫绰是颜之威招谕赵州，之威与鲁联手踏万岁月于城下。将军陈令英在城上谓曰：尚书未任非卿，乃魏鲁踏歌，独无惭乎？之威威吟曰：不得已，万岁月。戊辰，莫绰为赵州，长史唐波惹翻城应之。刺史高瑞与其秦氏养药诈死，鲁余之亦莫绰。莫绰以金狮子带紫袍视之曰：降则拜官，不降则死。瑞故其妻，妻曰：仇报国恩，正在今日。遂具闭目不言。经再诉，鲁之不可屈，乃杀之。鲁退，唐波惹族诛，赠瑞东关尚书，谥曰节，瑞囧之孙也。皇嗣故请逊位于庐陵王，太后许之。人参立庐陵王哲为皇太子，复名显，赦天下。甲戌，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，以讨突厥。先是，牧人月余不满千人，即闻太子为元帅，应募者云集，未几数营50,000。戊寅， 以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，又承宋元爽为长史，右台中丞崔宪为司马，左台中丞吉须为监军使。时太子不行，命仁杰之元帅事，太后亲送之。蓝田令薛讷，仁贵之子也，太后擢为左威卫将军、安东道经略。将行，言于太后曰：太子虽立，外意犹已未定，苟此命不义，丑辱不足平也。太后深然之。王吉善请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，从之。以天官侍郎苏卫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。卫道前后在相位数岁，一阿取容，常谓人曰：处事不宜明白，但模棱持两端可以。时人谓之苏模棱。鬼位突厥莫绰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，自五回道去，所过杀掠不可生计。杀诈忠义等，但引兵蹑之，不敢逼。狄仁杰将兵十万追之，无所及。莫绰还漠北，拥兵四十万，据地万里，西北诸夷皆附之，甚有倾中国之心。冬十月，至都下屯兵，命河内王武义宗、九江王武攸圭领之。癸卯，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。使北人为突厥所驱逼者，鲁退拒诸，往往亡逆。仁杰上书以为：朝廷异者，皆罪契丹突厥所协从之人，言其计虽不同，心则无别。诚以山东晋元军机调发伤重，家道西破，或至逃亡，众以观点亲于，因事而起，家帐之下，痛切肌肤，事迫情危，不循礼义，愁苦之地，不乐其生，有利则归，且图奢死，此乃君子之愧辱，小人之常性也。又诸城入围，或待天兵将士求功，皆云功德，臣有滥赏，亦恐非孤，以经与贼同，视为恶地，至于侮辱妻子，劫掠财货，兵士信之不仁，簪户未能以免，乃是贼平之后，为恶更深，且贼物招邪，秋毫不犯，今之归正，即是平人，翻被破伤，岂不悲痛？夫人有水也，拥之则为泉，疏之则为川，通色随流，岂有常性？今负罪之侮，必不在家，露宿草行，前窜山泽，射之则出，不射则狂。山东群盗，原资俱竭，臣以边臣暂起，不足为忧，中土不安，此为大事。罪之则众情恐惧，恕之则反侧自安。福愿驱赦河北诸州，一无所问，至从之。仁杰于是抚慰百姓， 得突厥所驱掠者，悉递还本贯。散粮运以振贫乏，修游役以济悬师。恐诸将及使者妄求公顿，乃自食书吏。尽其下无得侵扰百姓，犯者必斩。河北遂安。以下官侍郎姚元崇、秘书少监李峤并同平章事。突厥莫绰离赵州，乃纵颜之威使还。太后命折于天津桥南，使百姓共射之，既乃剐其肉，挫其骨，移其三足。叔亲有先未相识而同死者。包公断赞至玄之子也，先没于突厥。突厥在赵州，赞邀杨其庄与之俱逃，其庄未诺，不敢发。赞先归，太后赏之。其庄寻至，敕河内王武义宗拘之。义宗以为其庄一怀犹豫，遂与颜之威同诛，即射之如畏，气喋喋未死，乃掘其腹，割心投于地，犹决决然，月不止。擢田归道为下官侍郎，甚见亲卫。蜀州每岁遣兵500人戍瑶州，路险远，死亡者多。蜀州刺史张柬之上言，以为瑶州本哀牢之国，荒外绝域，山高水深，国家开以为州，未尝得其盐布之税，甲兵之用，而空竭府库，驱率平人，受益蛮夷，肝脑涂地，臣妾为国家惜之，请废瑶州以立西州，遂使朝觐同之藩国。卢南诸镇亦皆废省，于卢北置官，百姓非奉使，无得交通往来。书奏不纳。二年正月丁卯朔，故朔于通天宫。壬戌，以皇嗣为相王，领太子右卫帅。甲子，至控贺建成、主簿等官，率皆必宠之人，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。以司卫卿张易之为控贺建，银卿光禄大夫张昌宗，左台中丞吉须，殿中见田归道，下官侍郎李炯秀，奉阁舍人薛稷，政见大夫临汾袁半千，皆为控贺建内供奉。稷，袁超之从子也。半千以古无此官，其所惧多轻薄之事，上书请罢之，由是无止。左迁水部郎中。腊月戊子，以左台中丞吉须为天官侍郎，右台中丞魏元忠为奉阁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文昌左丞宗楚客与弟司农卿进卿，左赃会满万余民及地设过度。楚客贬播州司马，进卿留丰州。太平公主观其地，叹曰：“见其居处，吾辈乃虚生耳。”辛亥， 赐太子姓武氏，赦天下。太后生重眉，成八字，百官皆贺。河南北至武季团已被突厥。春一月庚申，下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攸宁罢为东关尚书。二月己丑，太后幸嵩山，过沟氏，夜升仙太子庙。壬辰，太后不遇。前几世中栾城沿朝隐到少室山，朝隐自为牺牲，沐浴服祖上，请待太后命。太后即小玉，后赏之。丁酉，子勾氏还。初，吐蕃赞普弃弩西弄上右，论亲陵兄弟用事，皆有勇略，诸胡畏之。亲陵居中秉政，诸弟卧兵分据方面。赞婆常居东边，为中国患者三十余年。弃弩西弄进长，因与大臣论言，谋诛之。会亲陵出外，赞婆诈云出田，集兵执亲陵亲党二千余人，杀之。遣使召亲陵兄弟，亲陵等举兵不受命，赞普将兵讨之，亲陵兵溃自杀。下四月，赞普率所部千余人来降。太后命左武卫凯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计迎之，以赞婆为特进归德王。亲陵子公人以所统突遇魂七千丈来降，拜左御前卫将军九泉郡公。壬辰，以魏元忠检校兵州长史，充天兵军大总管，以备突厥。娄师德为天兵军副大总管，仍充陇右诸军大使，专掌怀服吐蕃降者。太后春秋高，吕身后太子与朱武不相容，人吟命太子项王、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侍文，告天地于明堂，明之铁券藏于使馆。秋七月，命建安王武攸仪留守西京，待会稽王武攸望。丙辰，突遇魂部落1400丈内附。八月癸巳，突骑师乌志乐遣其子遮努入县，遣侍御史袁成节晚安抚乌志乐及石姓部落。至州县长吏非奉有敕旨，无得善立碑。内史王吉善虽无学术，然清正难夺，有大臣之节。张易之兄弟每事内宴，无复人臣礼，吉善屡奏以为不可。太后不悦，谓吉善曰：卿既年高，不宜更事游宴，但简教阁中可也。吉善因称病，夜驾月余，太后不问。吉善叹曰：岂有中书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见乎？是可知矣。乃上书起骸骨，太后不许。 庚子，以吉善为文昌左相，太子公尹窦卢亲望为文昌右相，仍并同凤阁鸾台三品。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杨再思罢为左台大夫，丁未，相王兼检校安北大都护，以天官侍郎陆元芳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。那言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薨。师德在河陇前后四十余年，功勤不怠，民以安之，幸陈后宽恕。狄仁杰之入相也，师德实见之，而仁杰不知，亦颇轻师德，硕己之于外。太后觉之，常问仁杰曰：“师德贤乎？”对曰：“为将能谨守边陲，贤则臣不知。”又曰：“师德知人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常同僚，未闻其知人也。”太后曰：“朕之知卿，乃师德所见也，亦可谓知人矣。”仁杰既出，叹曰：“娄公圣德，我为其所包容久矣，吾不得亏其计也。”是时罗织纷纭，师德久为将相，独能以功名终，人以事重之。戊申，以武三思为内侍。九月乙亥，太后幸福昌，戊寅还神都。庚子，行真公王吉善薨。何意飘济源百姓庐舍千余家。冬十月丁亥，论婆赞至都，太后宠待赏赐甚厚，以为右卫大将军，使将其众守洪元谷。太子相王诸子复出阁。太后自称制以来，多以武士诸王及驸马都尉为成君祭酒，博士助教亦多非如是。又因郊丘、明堂、拜落、封松，取弘文国子生为斋郎，因得玄卜，由是学生不复习业，二十年间学校待废。而相时酷吏所诬陷者，其亲友流离，未获原宥。凤阁舍人为四吏尚书，以为时俗尽清儒学，先王之道持废不讲，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国学，不听以他其事尽。又自杨玉以来，治欲见凡，酷吏成见，专欲杀人以求尽，乃陛下圣明，周丘王来相继诸疾，朝野庆泰，若再堵阳河，至如仁杰、元忠枉遭暗居，亦皆自污，非陛下明察，则以为租海矣。今陛下生而用之，皆为良辅，何乃前非而后世哉？诚有枉献与真名耳。臣恐相之负冤得罪者甚众，亦皆如是。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，广雷雨之师，自垂拱以来，罪无轻重，亦皆昭喜。死者追复官爵， 生者听还乡里。如此，则天下之昔之往滥，非陛下之意，皆欲立之孤，幽冥欢心，感通和气。太后不能从。四立，成庆之一母弟也。母王氏欲成庆甚酷，每仗成庆，四立必解衣请待。母不许，则私自仗。母乃谓之见宽。成庆为凤阁舍人，以及去职。四立实为来无令。太后诏谓曰：“卿父常言，臣有两儿堪侍陛下，请兄弟在官，诚如父言。朕今以卿待兄，更不用他人。”即日拜凤阁舍人。是岁，突厥莫绰立其弟多西福为左相察，古堵路子莫举为右相察，各主兵二万余人。其子福聚为小可汗，位在两察上。主楚穆坤等十姓，兵四万余人，又号为拓西可汗。九世元年正月戊寅，内史武三思罢为特进、太子少保、天官侍郎，同平章事急需贬安固位。太后以须有干略，故委以复心。须与武义宗争赵州之功于太后前，须魁案辩口，义宗短小于履。须是义宗生气凌厉，太后由是不悦，曰：“须在朕前犹卑我诸武，况一时俱可以也。”他日须奏事，访远古引金。太后怒曰：“卿所言，朕欲闻之，无多言。”太宗有马名狮子聪，肥义无能调御者，朕为宫女侍侧，言于太宗曰：“妾能治之，然须三物：一铁鞭，二铁抓，三匕首。铁鞭击之不服，则以抓抓其手，又不服，则以匕首断其喉。”太宗壮朕之志，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也？须黄惧流汗，拜服求生，乃止。诸武愿其父太子，共发其弟冒官事，由是作贬。次日得召见，涕泣言曰：“臣今远离阙庭，永无再见之期，愿臣一言。”太后命之坐，问之。须曰：“何水土为泥，有争乎？”太后曰：“无之。”又曰：“半分为佛，半为天尊，有争乎？”曰：“有争矣。”须顿首曰：“宗室外戚各当其分，则天下安。今太子已立，而外戚犹为王，此陛下屈之，使他日必争，两不得安也。”太后曰：“朕亦知之，然业已如是，不可何如。”腊月辛巳，李固太孙重润为韶王， 其弟重茂为北海王。太后问栾台侍郎陆元芳以外事，对曰：臣备位宰相，有大事不敢不以闻，人间细事不足凡圣听，由是无止，庚寅罢为司礼卿。元芳为人清谨，再为宰相，太后没有迁除，多访之。元芳密封已尽，未尝漏露，临终吸取奏稿焚之，曰：吾余人多阴德，子孙其未衰乎？以西突厥节中世主可汗胡色罗为平西军大总管，镇岁夜。丁酉，以狄仁杰为内史。庚子，以文昌左丞为巨源为纳言。乙巳，太后姓嵩山。春一月丁卯，幸汝州之温汤，戊寅还神都，作三阳宫于告成之石从。二月乙未，同凤阁鸾台三品窦卢亲望罢为太子宾客。三月，以突遇浑青海王宣超为乌地也拔秦中可汗。下四月戊申，太后幸三阳宫避暑，有胡僧邀车驾观葬舍利，太后许之。狄仁杰跪于马前曰：佛者夷狄之神，不足以取天下之主，彼胡僧诡谲，直欲邀至万圣以获远近之人耳，山路险狭，不容侍卫，非万圣所宜临也。太后中道而还，曰：已成吾直臣之气。五月即有朔，日有食之。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和长生药，三年而成，所费巨万。太后服之，即小抽。癸丑，赦天下，改元九世，取天策金轮大圣之号。六月，改控贺为奉臣府，以张易之为奉臣令。太后每内殿趋宴，辄引朱武易之，及帝秘书监昌宗引伯巢穴。太后预演其计，乃命一支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诸英于内殿。五三思奏，昌宗乃王子晋后身。太后命昌宗一羽衣吹笙，乘木鹤于庭中，文士皆赋诗以美之。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臣内供奉，又补缺朱敬则谏曰：陛下内宠有一支昌宗足矣，近闻又见门卫长史侯祥等名字眉炫，丑慢不耻，求为奉臣内供奉，无礼无仪，滥于朝廷，臣直在见证，不敢不奏。太后烙之曰：非卿直言，朕不知此。赐才百段。一知昌宗竟以豪齿相胜，帝昌仪为洛阳令，请主无不从。常早朝有选人姓薛，以金五十两并状邀其马而录之， 昌仪受金，至朝堂，以状授天官侍郎张熙。数日，熙失其状，以问昌仪。昌仪骂曰：“不了事人，我亦不记，但姓薛者即与之。”熙惧，退。所在权姓薛者60余人，悉留驻官。悉文冠之兄子也。初，契丹将李凯固善用踏索及计射五槊，每陷阵如胡入乌群，所向披靡。黄章之战，张玄玉、麻杰人皆为所踏，又有落物整者亦为契丹将，屡败唐兵。及孙万荣死，二人皆来降，有司择其后至，奏请卒之。狄仁杰曰：“凯固等秉骁勇绝伦，能尽力于所事，必能尽力于我，若辅之以德，皆为我用矣。”奏请赦之，所亲皆止之。仁杰曰：“苟利于国，岂为深谋？”太后用其言，赦之，又请与之官。太后以凯固为左御前卫将军，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，使将兵及契丹余党悉平之。